各位好，我是 Richard， 不能免俗的哦，还是要先从自我介绍开始。那今天的题目谈的其实是 prototype design， 我取了一个比较酷手的名字，叫微网站设计哈。那我们公司叫优势，我待会会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做些什么。那我们公司在市场上的定位是以网站的建筑师事务所。那其实我刚刚还蛮羡慕那个沈涵，真的是念建筑那个 architect。传统的 architect 那个价值，跟我们前面加上 information architect， 那个其实价值真的是差很多。记得那个2000年大概泡沫化的时候，就有一幅很好笑的那个照片，就是我是 IA， 我是资讯加工师，我会 call HTML， 然后在找工作，因为泡沫化没工作了，所以那个很像那种三明治他们在找工作。那今天要分享的是会跟网站有关，因为这是跟我自己的 background 有关哦。我是交大毕业的，那刚刚一听，哎，也是交大，这个真巧，我们可以办校友会。那我刚刚看名单，好像也有交大传播所的那个学妹，可以举一下手吗？我等一下有赠品哦。好好，我直接往后面丢。我其实本来的那个领域是在电脑工程、电脑科学啊，学程式设计。但是后来我的兴趣转到网络行销跟网络广告，所以在踏入跟 UI、UE 有关的领域之前，其实是在网络行销跟网络广告的领域。那在这一方面工作非常多年了，也服务过很多的客户，也做过很多的 project。那么在画面上秀出来的是最近的这个七八年一些比较大型的专案。那我们这边看到的都是大型的网站的专案，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些经历在从事网站的规划跟设计过程里面遭遇过蛮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也不断的促使我们去进化、去研发或去找一些方法，就跟那个盛凯刚刚在介绍，从传统这个设计上面本来就在做。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那我们也是在找很多方法，想要让网站的设计跟规划更上轨道。那我们公司讲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跟这些公司完全不一样。很多很多的公司提供真的网站设计，只有我们公司是提供假的网站设计。那我们不是要做那种钓鱼诈骗网站吗？在骗人啊！我们是透过 prototyping 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整个网站企划里面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过程，那我待会会介绍一下。那我们公司主要的服务为什么需要介绍？因为 UI Gathering 自从我印象参加以来，都是很大的品牌来当 speaker， ASUS、BenQ、Yahoo， 还有谁 ？Acer， 还有谁？微软，对。哪有一家没听过的？今天应该是一家这么小的公司，所以肯定要让我做一下这个商业介绍，很短很短。我们都是在网站企划，那我们提供专案的服务，但是同时我们也提供 training， 那我们也提供 tool。那所谓的这个企划服务呢，是因为今天要秀给大家的例子，就会跟我们公司做过的一些 project 有关。那我们采用很多prototype 的方式来帮客户做网站的设计跟规划，像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的，左边的是天下杂志的英文网站，右边的上面是工研院网站，那右下角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这个企业网站，多国语系的企业网站。那现在看起来都是 wireframe， 都是画面。等一下，我们有一些例子是可以拿出来做 demo 的，可以让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运用的工具就是 HRP， 像前面盛凯也提到。今天他不是来讲工具的，那对比之下我就太强烈了。我是来讲工具的，我不是只有讲 Azure， 等一下会顺便提其他的 prototype tool。那 Azure 现在的这个软体，使用的客户其实也还蛮多的。Yahoo 去年几乎所有的 producer 全部改用 Azure 在做网站的企划，知名的巴哈姆特网络社群的这个网站，那还有更多的是帮客户做网络行销跟架网站的公司。那大陆使用 Azure 的几乎都是一级的 .com 在使用，那上面这一排是付过钱的， 这样子就懂了下面这一排的意思是什么。都很大，但是并没有付钱。那我们其实在提供这样的网站企划专案服务，以及提供这样的工具，其实我们背后是有个理想，我们是很想在网络行销的领域跟这个业界去推广重视使用者经验，去推广 usability， 去推广 UCD。 所以我们本身也赞助了很多类似的活动，像去年我们去参加深圳的UPA China 所主办的 User Friendly 的大会。那这个据我所知，我们应该是台湾第一家企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上一次的 UI Gathering 我们赞助了 Azure 套嘛，下一次我们还可以再赞助啦。不过不能一直赞助，所以我们今天是赞助 T 恤一件，小哥哥帮我拿一下嘛。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互动，然后我们要送一件 Happy Prototype 的那个 T 恤。那一样的，在那个参展，我们的左右旁边也都是很知名的品牌，只有我们是小不拉几。那谈到 prototype， 就得谈到网站的 prototype， 其实必须得从网站的企划开始谈起，因为在整个网站设计到最终实现了，你把它从是跟这个网页都设计出来、开发出来，提供最终使用的经验之前，其实有一段很长的过程，我们都是在做所谓的 planning， 在做策略阶段的企划，在做界面然后架构上面的这个企划。那这是我们公司的网站企划这个流程。那这些流程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些流程上面开始采用资讯架构，开始采用一些比较能够站在那个 UCD 的那个角度，所以我们的方法跟一般的设计公司不太一样。一般设计公司绝大部分就是一开始就是视觉设计，那我们并不是哈。第一个部分是 stakeholder interview， 我们会先从访谈开始。那我们会，如果这是一个既有的网站的这个改版，我们会从内容的整理分析开始。那我们也会透过 MyMap 这样的软体或工具或这样的图来做创意上面的 brainstorming 跟思考的一些整理，或利用 consulting 来讨论资讯架构，或者发展 mental model 来对应怎么样才是一个合理的网站的资讯架构。那比较采用 UCD 的方法，我们也会去观察 user 的行为，我们可能会用一些软体去做测录，来了解我一个任务给这个 user， 他到既有的网站，甚至他还没有到网站，从搜寻的时候开始，我给一个任务，他到底是开 Google 还是开雅虎，他有什么关键字，我们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去观察他的行为。这是从比较客观面向的方式去做的使用者研究的一个方法。那另外我们也会透过量化的方法，流量分析。流量分析不是分析什么 page view 多少多少，而是分析他到底在网站到访的意图是探索什么样的网站的内容，采用什么样的关键字进来，什么样的关键字是大部分的访客所在意的。我们会透过这些方法来做分析使用者的行为，然后最终会产生网站的资讯架构。所以其实画资讯架构，画一个这种树状的架构图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前面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发展资讯架构的下一步呢，就会有 wireframe，就会开始从架构，然后荡到这个 layout 那再从 wireframe， 可能我们就会进到 HTML 的 prototype。那从 prototype， 我们会回头去做user 的测试。这 depends 实际上都要进行的时间跟成本。而 prototype 我们就会去做测试。那有些时候是 prototype 运完，经过一些修改跟调整已经没有问题，我们就会进到 spec。所以到 spec 是我们网站企划工作的结束，可是是网页的视觉设计跟程式开发的开始所以刚刚利用这些图，主要是来解释上面这一张全部看起来很像理论的图。所以到这边呢，我们的 prototyping 的工作完成，规格书完成，然后接下来就是不是我们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建筑师嘛，所以我们就不会去盖房子，所以我们很懂得盖房子。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整个工作里面的最左下角， HTML 的 prototype。 好，伪的设计重要吗？假的设计重要吗？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又回到传统的那个建筑师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实体的这个生活里面，购买东西，其实我们都需要在购买前先亲自去体验，大家都同意吗？去这个购买年货，我们是不是都要试吃？试吃可不可以当做 prototype？ 可以吗？因为语言文字都可以是 prototype， 我拿起来吃一吃，那个当然是 prototype。所以我们其实在生活中已经非常知道说，其实不管是要了解客户的需求，要确认最终的那个使用的经验，这个东西，这个牛肉干到底好不好吃，那个是要体验的，要有一个样本。所以如果可以用借助伪装跟模拟的方式，用低成本跟低时间来确认客户的需求，并创造良好体验，这个就是伪网站或伪设计的价值。虽然做的东西都不是最终的使用者经验的那个最终的呈现，可是前面这些东西是用来不断的确认到底你的设计是不是对的。因为否则你只有在文字上面的描述，没有办法有一个最终的这种接近成品的东西，其实是很难去确认最后的体验。但是提到 prototype， 在不同领域里面，其实那个价值真的就差很多了。远雄未来城在林口这个盖了很大一片的这个房子，你知道他们的那个这个招待所那个样品投资多少钱吗？据说3000万，吓死人，3000万现在已经盖别墅了，远雄才拿来盖样品屋而已。为什么？因为他最后背后的那个投资案是几百亿啊，所以他花个2-3千万来讲不为过。那工业设计跟产品设计也是一样的，工业设计跟产品设计在台湾其实发展的这个历史也蛮久了，然后同时产值是占台湾的这个出口产值非常非常重要的比例，所以华硕啦，或者是 BenQ Acer 这样的那个大厂，或者是我们知道的国外的这个知名品牌 Apple 等等，他们当然都非常重视怎么样在设计阶段投资很多很多的这个成本跟时间跟精力，只是为了要确认最终的 user experience 是对是好的，所以他们在 prototype 都会投诉。但网站这一回事就有一点尴尬，为什么？我们遇到最多的是这种情况，一家公司里面的那个企划有时候不成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不被重视，他不被重视，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画，那有点像幽灵，在有一点价值，不在也没有人在意。为什么？因为网站最后设计出来有没有企划好像没什么关系。那网站企划这个 planner， 这当然不是指传播所的这个学妹，你们不要难过哦。我在学校就只会 PowerPoint 啦，我又不会做 HTML， 不可能叫我做设计，所以他只能做企划。那老板就说：“你画什么东西啊？看不懂。你直接把网页设计个2-3款视觉出来瞧瞧吧。”老板就这个出钱了嘛，哈。可是网页设计师他想的是啥 ？prototype， 我干嘛做 prototype？ 我设计的东西就叫网页啊，就是有视觉啊 ，Photoshop， 然后再做到 Dreamweaver 里面去啦。那另外一种网页设计，他可能设计的是，不是 HTML， 而是 Flash 啊？那我做也不叫 prototype 啊，我做的就是 Flash 图案或动画设计或互动设计。工程师是这样讲，你要叫我做这个啊，那不是我的事情，而且要做 prototype， 他不是叫我开发2次吗？那我自己本身过去是软体工程师，那软体工程在开发 application 所用的一些工具啊 ，VB 或 Delphi 或现在 Microsoft 这个叫 Visual Studio。直接把应用程式各界面拉出来，然后可以点选输入，工程师就说这个叫 prototype， 那已经开发完了，程式码已经写在里面 ，commit database 可以查询，可以新增、修改、删除。然后他做完之后，就会叫美工来帮我把那个 AP 改漂亮一点。15年前是这样子的哦，我 最近回去我之前那个第一家公司去跟那些老同事聊聊，现在还是这样子哎、欸。所以做设计人千万不要到 SI 公司去，因为你去人家会叫你美工，他不会叫你设计师。所以 prototype 到底重不重要？因为你没有跟有，对老板来讲，他真的感觉不出来，他有感觉就追网页设计出来，程式写出来。所以 prototype 到底重不重要？在网站的领域里面，我们都同意，在建筑领域，在工业设计，然后在这个产品设计，其实都非常重要。生小孩也很重要，生出来得长得像爸爸，那个才是 prototype。这个都很重要，但是就是网站一直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呢？那个原因在于花在 prototype 的 cost 实在是大过它的 benefit。做个网站了不起多少钱？那个在座各位，你们有参与过网站的专案预算超过百万的吗？有，然后啊，就只有三位嘛，你就这么便宜了。所以只有 其他人不是做网站的 啊， 其他人不是做网站的啊， 是不是？所以我问的就是做过网站的嘛。所以看还是很少啊，那这种比例少到这种。 你要先问做网站的，再问做网站的比例啊。 那前几天工头来问说，那个请问网站一站多少钱？就有人在网络上回说一页，然后整个网站大概两三万吧。 一个网站 一页三千块，一页三千块，一页两千块。 那个三万八不要找我们公司做伪网站，因为那个直接找设计师就做就可以了。那问题在于说，对老板来讲，或整个团队来讲，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我干嘛要花那个时间去做 prototyping？ 不是做网站就是把一页一页网页设计出来，然后把 hyperlink 串起来吗？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么简单。为什么那个 prototyping 的 cost 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谈到。那在网站的计划跟设计的过程里面 ，prototype 属于low fidelity 跟 high fidelity， 它其实在设计上面重要性都有它的位置在。我们很难讲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因为初期的prototype 其实就是 sketch 草稿绘图，就像我们刚看到雪梨歌剧院前面那一张草稿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那是 concept 跟 idea， 那个很有价值。但是在网站设计领域里面，这个价值也比较不会看到哦。那在实作上面的重要性呢，比较接近高准确度跟最后成品的prototype。是比 low fidelity 的更重要一点，所以你说网站如果在做 prototype 网站，我们也可以拿 paper prototype， 这是没有问题的。那问题在说 paper prototype 的 cost 很低，时间很短，但是它很难应用到最终的开发，它没有办法在实作在 implementation 的时候好好的去使用，所以最后会落到谁的身上去做很多的这种设计设计决策上面思考，设计师跟工程师。但视觉设计的人跟负责程式开发的人，也不见得是对于整个网站资讯架构、动线界面是有一个全面性的这个了解。High fidelity prototype 在网站企划设计过程里面是一个耗时费工的事情。我们这一个画面呢，是我曾经参与过的一个很大型的电子商务的网站的专案的画面。那当时的这个 prototype 之前，我们有 wireframe 的工作，我们有画用 PowerPoint 或 Visio 去画线跟框，来跟客户讨论，然后做确认。但大家知道 PowerPoint， 你很难去模拟什么加入购物车啦，完成结账，因为它就是一页一页的画面嘛。就最后客户希望我们能够用更精准的方式来做 prototype 结账。最后我们就有 prototype， 而且这个 prototype 很棒，滑鼠一过去，选单都还会自动往下延展，所以这里面有藏了什么 JavaScript。如果上一次 UI Gator 有听那个布丁大人的演讲，就知道 Web 的 UI 也没有想象中的简单，这里面藏了 JavaScript code， 不是一般的设计师会的，所以这个 prototype 最后是谁设计出来的？是工程师。那工程师他要把时间花在 prototype 上，是要跟企划一起做。才能做得出来，这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你真的要 prototype 成这样子，就等于做两次了，那时间就花很久。那这个案子为什么值得投入呢？因为这就属于我刚讲预算100万以上的，才有办法有那个时间跟预算花在这个上面。那既然网站的 prototype 比赛是这么样的这个 不那么重要跟不那么被重视，可是它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被重视然后流行起来？那这个是在最近几年的事情啊。在 Forrester Research 2005年他们就有一份研究报告，不过他们的切入点不是从使用者经验，不是从UI 也不从 design 的观点，他们是从软体工程的观点切入的。从软体工程的观点切入，有一种需求很重要，叫做需求管理 requirement management。所以在2005年，他们有一份研究报告里面来探讨说，其实在软体开发以及网站也是某种程度是一种软体。他们就开始发现有一些厂商在这个地方提出他们的工具跟解决方案，来协助产业解决这些问题。2005年，那这份封面片有很多页啊，那其中有一页列出来的就是一些能够达到 high fidelity 的 prototyping tool。这边就有几项，那等一下我有画面，把每一个软体大概很快的用画面跟大家介绍。那2006年他们又出了另外一份研究报告，一样是在谈 requirement management， 因为很多专案失败的原因都导致于前面的需求管理做得不好，所以他们又找了更多的这个 software， 还把它分成 definition 用的跟 management 用的。那红色框架的 measure 是等一下我会用很快的时间 demo 给大家看。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些画面，这个是HLRP 的画面。Serena Composer， 这在国外也有一定的知名度。iRise， 这知名度更高。iRise 的知名度，应该是说prototype 做完的模型多半是不能拿去做开发的。样品屋盖完，其实也不能真的就拿去搬到什么地方摆着，然后就住人，就当不动产卖掉。也许以后可以啊，那种建筑已经像变形金刚了，那可能都很容易移动，就可以卖。当 prototype 也当实体的。那 Paris 厉害的地方是在它 prototyping 完的东西是衔接开发。这个属于软体工程呢，可以跟什么 UML 啊、那些 spec 啊，全部整合在一起。那这一家，我刚上网去查联商的网站，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这一家叫 Communication， 他们是利用 Web-based 的方式提供 prototyping 的服务，也就是说你要做网页的 prototyping design， 利用这家网站提供服务，你根本不用下载软体。那它的界面其实就有点像 Joomla 或 Frontpage， 可以在上面下 HTML 的 code。那这家公司我之前看到的画面是它被北欧版Bolin 那一家公司给并购了。Lucida Spec 这一个软体比较适合用在 Windows AP 的设计。那适合用在 Windows AP 的设计，我们对岸的那个腾讯他们自己也开发了一套叫 UI Designer 这样子，这个上网查得到。腾讯做 QQ 的一家公司，他们就自己开发一个 prototyping tool。 那Bosamic 最近也很，我只要打了一个 A。 Bosamic 最近也蛮红的，因为它的 prototype 画出来的这种绘画风格是非常手绘风格的，所以对很多的设计师来讲很喜欢。那它也在计划过程的前期有它的那个价值在。那其他的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被归纳成为叫 prototyping tool。因为 prototype 既然从 paper prototype 都已经开始叫 prototype， 那么只要能够画图的几乎都可以算是。所以广义来讲，这些全部都是。Flash 也可以是 prototype 的。假设你 Flash 做出的那个手机界面的模型，只是用来展示，那本来就是 prototype。那广义来看，相当相当的多。所以 prototype 在Web 上面的应用，也因为这几年有这样的软体公司在市场上面推出类似的这种工具跟服务，从我们刚刚看到的 Action、iRise， 然后 Serena Composer，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软体，现在都还有一些新的服务在推出，只是我可能不知道而已。所以显然这市场上面的这个需求越来越明确，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工具会设计出来，来解决设计师上面的一些问题。那 website 的 prototype 的那个应用， 我们自己在使用上面主要是它用来实现资讯架构，我的资讯架构就只能停留在好像一个树状的这个结构或者是几页 PowerPoint， 我们又用它来实现网页的界面跟动线，因为可以导览可以编选，还有资讯设计。资讯设计这就 Pager， 因为 有一些 information 的 design 它可能是需要视觉化的，那可能在 prototype 阶段我们自己不见得会去完成它。那 function 也是在 prototype 里面要把完全的 function 把它实现出来，那其实也必须要靠程式技术，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应用上面来讲是实现部分的 function 的功能。那 prototype 如果把架构、界面、动线、资讯、功能都已经整合在一起之后，它其实就可以提早体验来验证这个 project stakeholder 他的需求，老板啊或者是客户这到底是他要的，那同时也可以提早做测试来验证 user 的需求跟 usability。 那为什么过去在网站开发设计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少人谈 UCD？ 我在优势之前的前一家公司是知识，那是国内网络想要服务业里面很少数一直在推广 UCD 观念的这个企业。那现在这个重责当然是交给阿亮嘛，等一下他会来 Lightning Talk。 那因为在网站网络行销领域里面，你真的在每一个 project 很赶的时间下要落实到做很充分的 user impact，客户也不给时间，客户可能也没有那个预算，那更严重的是客户可能没那个观念，然后就想说你既然是专家你就把网站设计好。那过去我们确实因为没有一个 prototype 可以做到 high fidelity， 它不能够拟真就很难做测试，不可能拿几页 PowerPoint 然后说来 user 我们来做 usability test， 我给你一个任务来那你这几页 PowerPoint 去换页去尝试完成某一个结账的动作，那是有困难的。那有了 high fidelity 的 prototype 就有机会我们往 UCD 的这个使命啊跟这个理想去前进，然后最终可以管理变动的需求，然后可以控制 scope spec 降低修改的风险，最终求得更好的 user experience。 这是我们在 website prototype 应用上面看到的一些好处。那接下来我就用一些时间很快让大家看一下 website 的 prototype。 这是某一个 project， 它做的是资讯健康的这个平台。那其实这份 PowerPoint 已经非常用心的把画面都画上去了，但是很吊诡的就是到第四页就是 the end 就结束了，可是后面是有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负责企划的这个人他已经想办法把 Hyperlink 藏在里头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怎么点，我试着点点看里面，对啊，然后再来回首页在这里。如果你会操作 PowerPoint， PowerPoint 有 Hyperlink 的功能，所以他可以试着去模拟出动线来，可是这就有点难以理解。那我们就会把它做成这样子。我们在现在看到的是浏览器，所以已经是在 HTML 的情况下了。我们可以有画面，可以贴图，可以做登录的动作，简单的登录，然后去点选导览选单。那因为有了一个框架，有一个资讯架构跟动线可以去尝试，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比刚刚的 PowerPoint 更容易讨论。以及看到那份 PowerPoint 不知道怎么去估 scope 的人，看的 prototype 也比较容易去估计。那另外一种形式是利用 Word 来呈现，像这份文件是传统 SA 的做法，系统分析的做法，会写很多的这个软体功能规格，然后试着画一些框线来表达界面。但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也一样的，如果在表达上面是改变成 prototype 就会更容易理解。然后要做查询结果，点查询到查询结果出来，那我的查询结果希望怎么呈现，然后我的页签怎么去表达切换， 那我如果要做系统管理，系统管理有使用者管理功能、权限管理等等。那透过 prototype 是可以去体验的，所以相对于去掌握 scope、掌握 spec， 还有验证到底需求对不对，就会比较容易知道。那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例子，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一个天下杂志英文网站。天下杂志的英文网站改版的专案，设计师在伦敦，我们负责企划，工程师是另外一个团队，然后再加上你为什么笑的？听起来很啊？哦，分很远，对，这些人分很远。其实这些人即便坐在一起哈，坦白讲也是分很远，因为大家脑袋想的重点都不一样。设计师、工程师跟企划跟客户，坦白讲都不一样。他们即使坐在一起呢，大家观点是不一样的，没有关系。那我们幸好在这个整个 project 里面，我们才要做 type design 啊，所以他们连那个广告尺寸的这个大小，这个都经过他们业务部门的确。天下杂志就在对面，我要讲小声一点，没有录音吧？回去帮我消音。像这个广告大小，如果是在用 PowerPoint 的 Word 去表达，完全业务部门不会给意见的、啊。业务部门会给意见是等 Photoshop 设计出来之后才说，广告怎么摆在那么下面，让我卖不掉。我要在上面，但是因为我们用 prototype 的 design， 那个网页的感觉是精准的，所以它马上就反应了。那我要示范给大家看的是一个一千大企业调查的界面哦。天下杂志每年都会做一千大企业调查，一千大企业调查，他们也想在英文版网站里面把这个资讯跟功能服务给他的网站访客。那他需求很简单，我要做列表。你至少公司可以和产业别列出来。第二个，我希望每一家公司的明细介绍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可以点了展开一个 layer。 那我还希望这家公司跟另外一家公司做业绩上面的比较，比如说台积电，然后我就选鸿海。那我希望这个比较是一个曲线图，我可以选择什么税后纯益啦，什么什么投资报酬率，然后按比较出来。好，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动作资料跟画面通通都是假的，但是很 lucky 的就是因为它可以玩，所以我们客户的这个窗口他自己就可以拿着 prototype 去内部做 roll show， 去内部看开几次的讨论，然后我人不用在。这种经验在还没有采用 prototype 比赛之前是不会发生的。以前我的经验就是我人得跟着在我的企划文件旁边做说明。好，所以这个就是几个这个 prototype 的介绍。那这个例子也是某个客户，那这个例子比较特别，是这份完整的 prototype 是被拿到董事会去报告的。这在我之前的经验里面是不可思议的，董事会他们哪看得懂企划文件，他们看得懂的是 Photoshop 看页面好不好看，漂不漂亮。但没想到这个客户他说够了，这样子很清楚，我们可以到董事会去报告这样子的这个企业网站的改版是不是符合需求。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在展现说 High Fidelity Prototype 可以用来在专案跟沟通上面解决很多需求确认的问题。那最终的使用的经验呢，因为这些也很容易被测试到底好不好用，是很容易被测。那再来，我还有几分钟， 15分钟 。好，那我再来示范一下 ，High Fidelity 的 Prototype 到底要怎样才可以让那个 cost 降低，时间降低。那我接下来要 demo 的是利用 HRP 这个软体做模组化的这个设计。好，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我今天不是要做软体教学，所以我会不会讲得很仔细，但是我相信我的操作大家会看得懂哦。这个是首页，现在是空的。那在采用模组化的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网页或网站的很多各种大大小小的 component， 我们先把它原件化。比如说 logo， 我现在点了打开，这是 logo 假的啊。那我可能网站里面要做一些 button。我也可以先把这些小小的 button 都做好，我还有一些更大的 button， 做 Quick Link 用或广告引导用的。好，这些先把它做好。那做完了零件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构成更大的一个组件，这我们把它称为 layout。比如说 header， 这是网页的页首，所以有 logo， 还有刚刚看到的很多 button， 我们已经把它整合起来了，这是 header。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画网页了，因为它已经被模组化过了，所以我只要从模组化的这些 library， 或我们把它称为 design header， 我们把它 drag and drop 过来。这个就是 header， 这是 page title。 那我在这边可能要摆一个 quick link， 那这是模拟一个简单的电子商务的网站，所以这里要呈现什么产品行路，我要把产品秀出来。好，再来上面这一大块呢，如果要讨好老板，我们就通常可以放一个比较大的广告，够不够大？不够大你可以再放大。广告摆完之后，我们开始来秀产品行路。我们第一个就是叫新产品，好不好？那产品的示意图，我们已经先把它定义好一个小小的元件，所以我都不重新绘制了。那我也可以用 copy paste。这是新产品，再来当然是要听店长推荐，好，这是店长推荐商品。我们可以再 paste 一次刚刚的区块，这个密密麻麻都是产品的，这 usability 好不好？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OK， 就不用说 ，Richard 这不行哦，这些 user experience 真的很糟。台湾的 user 应该被 PC 后给讲宠坏了的反面，就是忍受习惯了，所以也不会怎样了。再来是 footer。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跟老板报告啊，这边都摆一摆了，老板应该会有意见，所以我们要放广告。好，这一个版本的首页就出来，接下来我们有第二个版本，希望能够实现 user central design 一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对抗的版本。那 header 不能改，这是 branding， page title 放右边一点。因为我希望来买产品的一开始来就可以看到产品，那我们有良心一点，我们就真的一开始摆店长推荐，也可以让这些元件有视觉化，视觉化有好有坏，我等一下会讲坏处。再来再摆最新商品，我现在是单手操作。好，然后 footer 结束。那这里呢，空空的，我们摆个另外一种 quick link。好，这边可能是一些经过 user 的 interview 知道说他们大概需要什么样的资讯 Q&A， 而不是广告，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两个版本。接下来在 Azure 里面，我们就会把这个输出到 prototype 去。当他把所有你画完的 wireframe 转变成 HTML， 他就会丢到浏览器上面，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一个版本的首页就是长这样子，这是第二个版本的首页就是长这样子。其实今天如果我们真的不采用 UCD， 那就是叫 BCD， 就是 Boss Centered Design， Boss 说了算。我在大陆还有听到一个讲法叫做拍脑袋，还有一种叫拍桌的决定法。拍桌的决定法就是 Boss Central Design， 就老板拍桌敲板定案。那一个拍脑袋是大家都站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就这么办，先做了再说。那不管是哪一种，反正你只要有一个快速的 prototyping， 它都比较容易可以来做设计决策的讨论。那这两个首页设计完之后，也因为我们采用模组化的方式，所以我们有一些 hyperlink 是在元件里面就绑好了，比如说加入会员，如果我现在点加入会员，我们看到会员条款，然后我下一步我同意遵守会员条款，会员条款弄那么大，大家都一定会卷到下面按同意，没有人会看。好，然后要选什么加入会员，那我希望有哪些选项，有哪些栏位可以在 hyperlink prototype 里面去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最后申请完成。 那后处呢，也因为刚刚是元件化的过程，所以这种 hyperlink 的动线全部不用重新再定义了，因为它已经全部都串好了。这样子就是一个模组化的设计方式。那这样的设计方式在什么地方被采用？在阿里巴巴集团下面的淘宝网跟支付宝，他们是采用这种方式在设计。那据我所知，雅虎他们现在也是采用这种模组化的方式在设计。那再来就是我们刚提到网站企划，我们的工作除了 prototype 到这个阶段，我们还会产出一份 spec。那 spec 的文件啊规格，我们一开始都会先写好，利用 Azure 这个软体，某些栏位我们先写好，写好之后再利用 Azure 帮我们 output 成 Word 的文件。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一份 Word 文件，把功能规格跟画面整合好。好，现在在转换的过程。Bill Case 在 demo 插壁的时候听出来是当掉的。好啦，有啦，其实有出来。好，那这份文件会长什么样子呢？我们稍微缩小一点点看，它会有一个目录，它会把这个网站所画的架构图啦、流程图啦，会把它整合出来。然后像这一页，这一页比较复杂，我们稍微放大看。这边还有定一些栏位，那栏位也会有表格，所以我们经常这样子做，还可以产出像前面提到的不同的例子。这个很快看一下。那虽然 spec 的文件并不是 prototype design 的一环，但是它会是你在做网站企划要跟多面向的人沟通所必要的。工程师看 prototype， 他其实会漏掉很多东西。所以它适合的是 prototype 再加上 spec 的文件。那设计师呢，如果他要做网页或视觉设计，他其实只要看 prototype 那是够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份 spec 的文件，就一大堆的画面跟文字整合在一起。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不用去损耗一个网站企划的思考的时间，我应该把时间思考在怎么样让 user experience 做得更好，而不是把时间花在画这些图跟文件上。好，那虽然透过某些软体工具，你可以让 prototype 的威力发挥到最大，但其实它还是有缺点的。在我们实际上的经验是这样子啊，你明明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要来开，我们来讨论是企划的东西，是 prototype design， 然后一开始就有人说怎么这么难看，你们手一点怎么这么难看，嫌丑。所以一定要在利用 prototype 做网站企划以及在会议上面沟通，先决条件就是要先跟大家讲清楚，我们现在讲的是叫 prototype 讲什么讲什么，不讲什么不讲视觉不讲什么，这个要先讲清楚。那随着这个大家去体会到原来 prototype 可以来讨论这么多东西，胃口就会被养坏，就会被要求更细致的界面设计。那有些客户或老板就更能要求更多的互动资讯，那资讯设计跟互动界面，那其实这些有一些设计并不是在企划过程应该要被着重的，有些可能是需要到视觉设计或是多媒体的 flash 设计里面去表现的。所以你如果 prototype 放太多视觉元素色彩，就很容易掉到这种陷阱去。所以你如果在采用 prototype做少一点的视觉设计，不要用太多色彩，它在沟通上面可以更精准，让你控制在讨论资讯加工界面。但是你做太多视觉设计，有时候就会偏掉了。那再者 ，prototype 其实最后没有办法提供最终的使用的经验，最终那个 user experience 还是要等网站功能开发出来。但是你可以借由一些好的工具，试着在 prototype 的过程里面，尽量去往最终经验去。去怎么讲？去移动，这所以使得你在做前期的修改的成本跟时间可以掌握的比较好，而避免在最后开发到网站都上线了，结果发现 user experience 是不对的， user experience 是不对的，那时候要改，然后说但是我们下礼拜就要开记者会了，不能改，就上线，这种例子还蛮多的。那再来就是你的 prototype 做得太好，你把 Facebook 引进了，你把 Google 的 search 放进来，结果同仁就说跟我们开发不出来。所以有时候 prototyping 的阶段啊，能不能 implementation 进来，要让工程师的意见适时加进来。你不让他加进来，等到最后看到啊，你要做，叫我做这个东西，啊、多少时间？两个礼拜，我就杀了我，做不出来。好，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当你网站企划，你就没有办法撇开那个责任，就是你企划做的东西好跟不好。以前画 PowerPoint 的画过的人，那画的那个不精确，没有人挑得出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就是 PowerPoint 的嘛，不会去挑问题。但是现在那个企划已经精准到 high fidelity prototyping 的时候，就会开始有问题了。企划出来的架构对不对？资讯呈现对不对？界面好不好 ？Hyperlink 导览浏览有没有问题？企划是没有办法撇开责任的。所以当你选择进了那个prototyping 的这个领域里面，你就要准备被开会都被掐出去。因为以前开会都是掐你，设计不好看，程式写的不好，现在你就是企划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是在采用 high-fidelity prototyping 的时候，可能要去避掉的。好，那今天的分享就是到这边哈，请上网搜寻网站企划或 Azure。那如果对 Azure 或者是对网站企划有兴趣，我们5月6号有开课。好，那我分享的时间就到这边。然后我那个 video 还没有送掉，所以我要请现场有一位朋友，今天第一次跟我见面的，请举手。今天，哦，好，谢谢。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穿黑白条的这位朋友？你不用上来，不用上来。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对不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我为了要取得你的 email， 所以我要送你这件 T 恤。好，但是我要你跟我讲 是 什么 email 吗？请问你有使用 Gmail 吗？有吗？好，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Gmail 的 email 账号 ？C H E N H Y U， 后面是 gmail.com。好，那请告诉我你的密码。开玩笑，一件 T 恤就要拐掉我的密码，怎么可能？但是我也证明说，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碰面，我也不认识。可是我有心念感应，今天就要见证奇迹，我就是知道你的密码，然后我要 login， 可以吗？可以吗？好 ，login， 好 login 进去。你刚刚是有没有蹦蹦跳？没有，因为今天从头到尾就讲伪网站，这已经是假的，糟糕，那就没有效果。刚刚的那个过程里面，它是一个 prototype design。可是他去模拟现实世界的不完美感，因为我点的并不是 Hyperlink， 不会马上翻页，这中间有一个 time delay， 所以这里的模拟还可以做到更真实，就像 Google 的那种界面，点了 loading， 然后 Gmail 画面出来，但我不敢用 Gmail 啊，因为我怕有人真的心脏就被我吓停，你知道吗？然后 Google Analytics， 那为什么可以去模拟这种不真实感？要做什么？就是要做 usability test。你可以让测试的人在做操作的时候，完全他可能按照你的 task 的指示在操作，他不知道这是假的。然后这件事情是你不用找工程师，你就做得出来的。啊，所以啊，这样子应该可以勾回到 user experience。好，谢谢大家。谢谢最后一个。那我们现在就再休息10分钟，那10分钟回来再第三场，谢谢。